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预计未来3天本市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带上雨具。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因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2，比较适宜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22度到3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白天本市是多云的天气，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 87.6。演绎群英会。 话剧《彼岸》真实呈现了北漂青年在北京的奋斗成长历程，记录了这些在追寻梦想道路上的年轻人的苦乐年华。英语培训机构的老师，广告公司上班的白领，时尚杂志摄影师，三线不入流的小演员，以及梦想拿诺贝尔文学奖的编剧，还有为了爱来北京追寻男友的痴情姑娘，群像式的为我们呈现了新一代北漂人的生活图景。今天的演艺群英会为您介绍话剧《彼岸》。 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北京。 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话剧，叫做《彼岸》。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几位主创，第一位呢是执行导演编剧谢玉提。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演员李浩南，欢迎浩南。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演员李浩南。 还有一位呢是青年演员刘鹏飞，欢迎鹏飞。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鹏飞。 其实今天我们聊到的这部话剧叫做《彼岸》，我还记得那个故事应该是在1993年有一个纪录片叫做《彼岸》，当时上映的时候反响也非常大，而且得到了很多大奖。他讲的是一群没有考上大学的外地孩子在北京实现的这个北漂梦，尤其是明星梦的这样一个故事。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其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个剧叫《彼岸》，它讲的也是一个北漂的故事。那其实我很想问的是编剧啊和执行导演啊谢导，现在北漂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了，或者说这么多年，我觉得应该有10年的时间吧，大家都在写北漂或者都在演绎北漂的故事。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做一部这样的话剧呢？ 其实彼岸这个戏它不是一个新创作的戏了，实际上它从13年就已经在北京的舞台上面开始演出了，这已经是彼岸的第5个年头了。它并不是一个现在我们才想到创作的一个话题吧。但是我觉得虽然说时间过去了5年，但是呢我们所面临的和剧中人物的困境也好，困惑也好，或者是理想或者是希望也好，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这也是这样的作品，我觉得这5年还可以一直在演出的一个原因吧。 就是说从创作到现在的演出用了5年的时间啊不断的在演这部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进行一些改变，或者说进行一些改编？ 其实有。刚才我说的这个13年，他可能是他搬上舞台的时间，但是我从写剧本其实是08年就写了这个剧本。08年到13年经过5年， 然后呢他搬上舞台，他被搬上舞台，然后搬上舞台之后到现在他又演出了5年。其实前前后后这个剧本可能和我的这个渊源已经有10年了。然后在这10年过程当中呢每一轮演出其实都有变化。因为每一年新的一年可能我们都有成长，我们对于自身成长都会有不同的认识，然后北京整个这个大环境也在变化，所以每一轮演出我们都可能会把这种新的成长的印记会把我们对北京的认识或者对于梦想的认识重新放到这个戏里边来。 我很想问问谢导，当时你来编这个戏的时候，那个时候08年你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那会儿就是还在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系读书，然后这个呢属于我马上要毕业了，我的人生很彷徨，我不知道毕了业之后要干嘛，然后马上就要进入到北漂，其实很焦虑。然后这个是属于我的毕业创作的一个大戏，所以我当时选择把自己内心的这种彷徨和焦虑作为一个题材吧，或者作为一个影子，然后放到想写一个关于这样子东西的一个剧本。 但是名字为什么是跟93年的那一部纪录片是同样的名字呢？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个巧合，因为可能当时在我写这个的时候他 你看过那个纪录片吗？ 对，我当时我并没有看过，所以的话我觉得彼岸是你想到达但是还没有到达的地方。我当时就因为里边除了写困惑彷徨也在写梦想，所以我希望剧中的所有人包括我自己也都可以到达梦想的彼岸，所以当时就选了这个名字，但是正好就撞到了这个之前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片子，也可能是一种巧合吧。 对，我觉得其实是谢导他对于自己未来的一种期许或者是希望，其实通过这部戏他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梦想更靠近一点，或者通过这部戏去记录自己的梦想。那我挺想问问其他两位演员的，浩南和鹏飞，你们两个是北漂吗？浩南是吗？ 我是北漂， 我不是北漂，我是北京人。对， 所以对于鹏飞来说，可能对这部戏的理解，可能比如说跟谢导啊，跟浩南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就是首先就是都是我们就是岁数可能差不多，就都是差不多，就是毕了业一起工作什么的，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最现实的问题，就租房子的问题，就是北漂必须要租房子。这是实话，因为可能就是北京人，就是甭管是我住那个什么小破房呀，他有一个住的地儿，就是他有一个归属感，就他们就是北漂的人吧，可能确实归属感要弱一些，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想着这个房租啊或者怎么着的，就是确实挺不容易的。我不知道，好难， 确实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快要临近毕业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回家还是留在这儿。这是一个很难选择的问题。年少的时候就会觉得还是赌一赌吧，既然来了北京，那我留在这儿，这儿机会多，然后可能家人还是希望回去，就是不去顺应家人的想法，就自己果断地租了房子，然后就开始留在这儿寻找自己的机会。 浩南当时学的就是表演专业吗？ 不是，我是学的主持专业，播音主持。 跟我同行。 对。 后来怎么选择了演员呢？ 可能在播音上没学好吧。 当时还记得刚来北京租房子是多少钱一个月，什么样的房子吗？ 那个时候差不多12年，租了一个3200的房子。都是那种差不多10多年的老楼了。对。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是 非常高的花费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在12年的时候开始了北漂的生活。 对，正式 开始了。到现在是6年的时间。 对，快差不多6年。 对。从12年进行北漂开始哈，到现在18年6年的时间，你在演这部北漂的话剧，你自己本身其实对于北漂有怎样的一个感受呢？ 苦。其实还好，就是苦是肯定有的，只是看你自己怎么去解读这个东西。 比如说哪些方面？ 对于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现在所做的事情跟我所学的专业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种类。然后我面对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我去寻找一条新的路，去开辟一条新的路，然后能养活自己。 能给家人一个交代，对自己也有一个交代。 嗯， 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地方。 嗯， 但是照目前来看还凑合。 对， 对， 对， 就是六年的时间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蜕变和成长。 对对对， 嗯，至少从六年前还没有着落，不知道就是下个月的房租该从哪儿出的时候， 对， 是吧？变成了现在，至少我有稳定的收入，我在北京还有一份很好的工作。 对 啊、哦，对。再想问问谢导吧，因为谢导这部戏《彼岸》呢、嗯，每年都在演，每年变化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嗯， 现在演可能看的年轻的观众和大学生应该都是九五后了。 对 啊，九七九八年居多哈。我觉得跟我们也是差了辈儿的哈。对，所以也很想问问谢导，想过没有？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于北漂的困惑，就跟我们之前是不是有很多不同之处呢？ 我觉得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一代的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可能他的价值观的认同上面会有不一样的东西。 嗯， 对， 嗯， 对，他，因为我平时也在学校里面当大学老师， 嗯， 就是我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大学老师，也和这种现在我带的学生就马上要毕业，也就是九六九七的这样的孩子、 嗯、 他们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我自己的感觉可能理想主义的东西会更少一点、 嗯、 就是 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总是在做梦的状态。 对， 对，我觉得可能现在的孩子因为他接触的东西比较多， 对、 嗯、所以他的很多的东西想法也会很现实。 嗯 嗯，反倒是我觉得像我们那个年纪，我是2006年到北京上的大学、 嗯、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在大学的状态包括即将毕业的状态，它还是一个很理想主义化的东西。 嗯， 毕了业可能我只要喜欢这个，比如说我喜欢戏剧，我可能愿意为它努力，可能赚钱呀各个方面可能不是我特别看重或者是在意的一个方面。但是可能现在的孩子他就觉得说梦想也要，但是就是面包我也必须得拿着、 嗯、 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多的和我们那会儿毕业 很大的一个差别。 对对、 嗯、非常大的差别。所以接下来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这部剧当中、嗯、这部剧当中其实设置到了六个角色、嗯、这六个角色其实都有很多的代表性。 对、 嗯、比如说里边有一个是英语培训机构的老师，有一个是广告公司上班的白领、 嗯、 还有一个是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尚杂志的摄影师，就是演不上戏的小演员，是第四个角色。 对， 第五个角色是憧憬着未来能够拿诺贝尔文学奖的电视剧的编剧。 对、 啊、最后一个呢是在北京来寻找男友的痴情姑娘。 对， 六个角色。 对， 这六个角色在一开始设置就是这样的吗？ 其实在最早第一版剧本里面可能没有那个白领的角色、嗯、写东西可能都会往自己熟悉的生活去写。 嗯， 所以的话演员、摄影师、编剧，这可能都是我经常接触的，所以这个是最早就有的、 嗯、 然后包括这个房东的身份，他可能一开始他不是一个英语的培训机构的老师，他是一个其他的身份。 嗯 嗯， 对，这个房东的身份还挺特别的哈，英语培训机构的老师。 我们这个戏叫彼岸嘛，彼岸其实有一个摆渡的概念。 嗯， 那其实我觉得老师也是一个摆渡人。 对， 把所有的学生摆渡到这个他自己梦想的一个地方。那他是一个外语培训机构的老师， 嗯， 把国内的学生摆渡到大洋彼岸，其实可能是在找这个寓意性的关系。 对 对 对， 嗯， 那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房东其实同时他也是为这些年轻的追梦的这些年轻人哈去提供这样一个住所，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摆渡人。 对、对，是的， 所以他是有双重含义的在这里面的设置。 嗯， 咱们就具体聊聊角色吧。这里边浩南饰演的是哪个角色？ 我饰演的是那个编剧。 这个编剧是一个怎样的性格呢？ 他是一个比较自由，然后在整个大环境，就是这些所有在彼岸里的租客里边，他是属于一个跟谁也没有特别在搭在一起的，但是他很多事儿他都爱去管、 嗯、他是一个喜欢管闲事儿的比较清高的有点小才气的编剧。 对对对对， 是吧？所以他不愿意跟人成群结队，愿意自己这个特立独行一些，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吗？ 嗯，但其实也还好吧，他会跟大家打成一片， 嗯， 只是说稍微有的时候插话插的比较多。 哦， 对， 编剧嘛都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对对对， 想问问你当时在编剧的时候为什么设置到这几个行业，就是有怎样的一个考虑在里边，它代表了什么？ 编剧就不用说了，因为我自己是编剧，就是我很愿意写自己的生活，而且当时这个困境可能也是我自己，来自于我自己，就是不愿意去写这个特别粗制滥造的电视剧，对文学抱有着一颗理想，但是又觉得自己这个 生活非常窘迫， 对，怀才不遇， 对， 就是然后只不过我没有把它写成一个女编剧，写成了一个 男 编剧， 编剧对 对，然后呢，这个演员呢就也不用说，因为身边戏剧学院表演系有很多关系都很好的同学呀、朋友啊，他们可能都是演员，对于他们的生活困境其实也非常的了解，然后摄影师呢，其实是因为。当时我的哥哥是一个摄影师，而且当时我为什么就是这个戏里边有很多这种聚会的场面，聚会的场面也是源自于我那会上大学，一到了周末我就去他们公司蹭吃蹭喝，就是一个这样的生活经历。然后正好我们这个戏里鸿飞演的这个房东的表弟也是一到了这个节假日就去蹭吃蹭喝的，实际上其实这个里边可能会有很多我个人自己的 经历， 对，经历，对，而且我相信是每个北漂的经历。 这部剧当中有两个真正的北京人哈，就是实际上他们就是北京人哈，不是在剧里设置的，就是北京人。 对， 一个是演员刘鹏飞，还有一个是房东的扮演者， 也是北京人。 他们俩是北京人， 对，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更感同身受，就是外地人来到北京的那种状态，是吧？ 就是我和我哥是两个对比，就是北京人可能也有，就我说的大部分北京人还是就是北京人民欢迎你那种状态，就是，但是我是可能就是我在戏里边的角色是演那种小部分人，就是你来这儿就相当于占我们资源，然后吃我们的饭，然后就占着 有点对外地的歧视的 这种感觉，对，有点那个歧视，然后就是我，然后就是有一次就是我跟我哥哥就爆发了，就是我就觉得。就不能这样，这是我们自己的地儿，就那叫什么来着？ 狭隘的地区， 对，狭隘的地区的，就那种思想就爆发出来。然后，但是说，然后我哥的一番话就说的就是直接就把我就是拉回来了，就是因为有些东西它是北京，不是说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北京是一个追求梦想的地方，所以它好。然后就相当于，之所以那些人是因为就可能。这样狭隘啊，是因为他的梦想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他的梦想只是说我今天能挣5000块钱，我吃个大餐呀、什么的，他就 梦想就在于能够生存下去， 对， 而且能够体面的、有尊严的在这个城市生存下去，就这么简单。 对， 这可能是很多北漂人的一个想法。其实没有那么高的理想， 对， 我只是能在这儿扎根生存下去，所以我很想问问演员鹏飞，因为其实你是这部戏当中唯一一个元老。演了五年了 ， 还而且一直没有换角色，还演的就是这个弟弟的角色，没有演哥哥是吧？ 快演哥哥了，这是快演哥哥了。 为什么没有换角色，一直演下去呢？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是有说有笑，其实我们排练的时候就跟这个彼岸的这个戏里边似的，就我们基本上一开始的所有人啊，就一开始。演这个剧本的时候也不是说天天按了这个台词去对，也是天天就互相对啊，互相对，就琢磨出好玩的东西啊，就是真正生活里发生的一些东西去说，然后慢慢的就每年呢就各个人有档期的问题啊，或者就每年在变化，然后呢就是我就感觉就看着每一波人走，就是其实心里也有很多失落，但是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嘛，然后我之所以坚持到最后是因为我觉得角色就是可能只有我演的还行吧，就是可能就别人演不出我那种特别欠揍的样子，就是可能 你生活当中应该不是那样的吧， 生活当中也挺欠揍的，就是只是因为大家关系好不揍我罢了。 对，因为其实我们第一轮在创作这个戏的时候出了剧本，然后呢就每一个演员，我们把身边经常合作的演员我们都挨个对好，对好完了之后，后来再到下地之前最后一版剧本的时候，其实有根据我们每一个演员的性格的特点，有点量体裁衣一样的，又靠在他们身上，然后又重新修改了剧本，所以其实就是确实是刘鹏飞同学特别适合这个 心胸狭隘的人。 我觉得这可能戏剧嘛，它有时候表现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冲突的 一个比较极端的现象。 对， 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北京是一座非常包容的城市，所以北京人呢也是一种非常局气的，对这种性格。刚刚其实说到了，就是这部戏演了五年，其实我们很想知道啊，就是因为每一部作品在它刚开始产生的时候，它就要想到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观众。那很想问问谢导，你当时想过没有，你的观众的画像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刚刚一开始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它更是一个偏个人化的创作。因为08年写的时候，其实甚至于没想到它会搬上舞台。就是最早的，因为作为戏文系的毕业创作，可能写完了交完了 就是一个作业， 对，就完事儿了。然后后来是13年的时候呢，这个邵泽慧导演找到我，他就说他需要排一个跟北京有关系的故事，说我能不能去写。而我突然想起来，其实我曾经写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后来我当时呢，我其实不太自信哈，我当时我就说有这么一个本儿，我说但是我不知道你觉得他行不行， 感不感兴趣， 感不感兴趣。后来他当时看完了之后呢，他就说我觉得很好。然后我们俩商量讨论，就比如说加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这稿再出来，然后我们建了组，然后大家一块排练。到那个时候可能我也没有意识到说这个作品可能会拥有什么样子的观众。直到有一天，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排练场排练的时候，然后演员就是情不自禁的就哭了，就在排练的时候真的哭了。然后我当时吓了一跳，因为我当时只是去排练场看排练的。我说咋了，什么遇到什么事了？他说其实你剧本写得很好，很扎心。后来当时我那一瞬间，在排练场的那一瞬间，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说其实这个剧本有可能立了，它真的可能是成立的，它会是一个好的作品。所以当然我们事实证明，后来在这五年当中每一轮演出的时候，其实台底下的观众都会跟着舞台上所有角色去哭去笑。然后我也会每一轮演出坐在观众席下边去听观众席里的反应。其实我觉得要真的是说人物的画像，那我希望不管是北京人或者是说北漂，其实我希望所有有梦想的人，我觉得他们都会对于这个戏产生共鸣。就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内心愿意到达彼岸的人，可能会比较容易成为我们的观众，或者是说喜欢这部戏吧。对， 在观众的这些人群当中，北京人占的人群多吗？ 多， 一半一半吧，差不多。 我觉得可能一半 的 一半， 一半一半差不多。 对， 我很好奇北京人他会来看这样一个北漂的戏。 会，应该是会看的，因为我周围的朋友啊，我也叫他来看过，看过这个戏，他的反应就是说他们确实有好多问题他们都考虑不到。就是他们就是因为我的生活环境是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哪儿都有，然后就是我北京朋友就是很少接触到就是外地人啊，或者说外来人口。他们就是他生活圈就在他们圈很安逸，他们那个圈就很安逸，周五了一约嘛呢哪儿呢，就出去吃串什么的。就是他们完全不到，可能有的人周五还要说我今天去不了，因为我周六还有一个什么选修，我要去学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我这周六还得加个班，就他们完全没有这种考虑。所以他们看完之后说，就是说哎呦，确实是 对生活要珍惜。 对，这他们就觉得就是我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他们可能就是也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他们就会很就看完这戏也有很大的共鸣，就是说确实是真的不容易。就 我觉得这部戏不仅是一个写北漂的戏，我们不要局限在它只是写一个外地人在北京如何打拼的戏。 对， 我觉得更多的这部戏是告诉年轻人，如果你有梦想，你应该怎么去追寻。 对 对 啊，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是它最深层次的一个含义。 对对 对, 对, 对。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我是易丹，今天为您介绍的是话剧《彼岸》，咱们稍事休息。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景林、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猴哥，狗年演戏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启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 87.6，演艺群英会。 话剧《彼岸》真实呈现了北漂青年在北京的奋斗成长历程，记录了这些在追寻梦想道路上的年轻人的苦乐年华。英语培训机构的老师，广告公司上班的白领，时尚杂志摄影师，三线不入流的小演员，以及梦想拿诺贝尔文学奖的编剧，还有为了爱来北京追寻男友的痴情姑娘，群像式的为我们呈现了新一代北漂人的生活图景。今天的演艺群会为您介绍话剧《彼岸》。 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北京， 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话剧，叫做《彼岸》。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几位主创，第一位呢是执行导演编剧谢玉提。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演员李浩南，欢迎浩南。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演员李浩南。 还有一位呢是青年演员刘鹏飞，欢迎鹏飞。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鹏飞。 鹏飞是演了5年了，你每次演出会有一个不同的感受吗？ 就是确实是有的，就是认知到认同，就是 认知，就是原来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一些人群，他们是这么生活的，这种认知， 对，这是认知 到认同，发现其实你们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尊敬和理解， 对对对， 和尊重的， 对，就是谢导就是一个我又认知又认同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人，真的。 对，其实我们刚刚一上来特别聊到了这个。咱们这几位主创的北漂故事，其实也是要告诉大家，就这部戏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戏，而且我感觉到这部戏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没有特别强烈的矛盾冲突，它是一种群像式的作品。怎么理解它？就是说它的生活琐事还有情感片段是非常多的， 对， 没有特别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对，其实这也是我当时在写这个戏的时候我疯狂的迷恋契诃夫，所以就是这个可能也跟创作者那一段时期的艺术审美啊 有很大关系， 对，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当时并不去想说去写一个特别像戏的戏，就是特别有戏剧性冲突的戏，而是我愿意把生活当中那种值得玩味的那种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见到的，但是可能我们又不太关注，就忽略掉的那些瞬间，把它放到这个戏里边来。而且呢，它选用了一个群像式的结构，其实也是为了 展现我们整个这一个时代年轻人的一个状态和一个样貌。 刚刚其实我们特别讲到了其中的六个角色啊，每个角色的不同之处。其实这六个角色也反映了我们周边的这种生活圈子哈，包括谢导的生活圈子，它有一个群像。那么其实刚刚也说到了，现在的90后他们来看这个戏的时候，他们的北漂生活可能跟我们当年是不大一样的。 嗯， 那在我们这次的演出设置当中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与时俱进的这种设置吗？ 是会有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做每一轮演出的时候，在台词啊聊的话题啊，经常会根据当年的一些情况，我们随时会做调整。这个基本上是我们每一轮都会做的工作。而且其实这一轮彼岸的变化还是挺大的。 对， 因为包括像浩南也是我们这一轮才刚刚加入进来的演员，还有我们的彼岸里面的房客有一半都是新成员。对，其实这个而且都很年轻，就是现在最早我们这一个版本的演员都是80后居多，然后现在这版的演员90后 最多， 这个主力军了。 对， 之前里边有一个人物，他到了北京之后他没找着工作呢，就是前些年还在说我在淘宝开个网店卖衣服，然后等于是这几轮我们演出都不说这个了，因为太常见了。 对， 然后我们就在微信上做那种手工点心，就是现在这个就变成了 就微商。 对， 从淘宝店主变成了微商。 对， 包括那时候咱们第一轮演的时候，就是第一轮我们还有一个舞蹈，就是一个情景剧的那个小舞蹈，就是那时候特别流行微博，然后但是现在也不用了，是因为就是 微博 过去了，大家都不玩什么校内朋友圈啊，这些都不看了，就全是微信，一条微信所有的知识都知道了。 鹏飞暴露了年龄，校内朋友圈。对，我相信没看过这部戏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比较好奇啊，这几个人物的设置都有怎样的性格，咱们分别聊一聊吧。刚刚其实特别聊到的是浩南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啊，这是一个编剧。那这个带着南方口音的来寻找男朋友的这个姑娘呢，就这个淘宝店主啊，现在叫微商店主啊，这个姑娘是怎样的设置呢？ 这个可能是这个戏里边编出来的人物了。当时我写这个的时候呢，我认为他是代表着他有一种寓意性的性格在里边，就是他代表着特别美好的品质，希望。然后但是你看现在的孩子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白莲花，就是这一点，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在进步啊，或者在变化，不是说进步吧，然后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了， 就现在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耐心了。 对， 就是，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样的设置他们会觉得反倒觉得很奇怪。但实际上原来一开始在做这个人物设置的时候，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具有诗意性的人物，我是把他按照一个诗意性的人物去设置的。就是他其实没有那么的实，他就像他可能就像这个北京人里的苏芳。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物突然让我感觉到特别像欢乐颂里的小蚯蚓。 哦， 是吧，邱莹莹，就是她是一个很弱的女孩，或者说弱到让你觉得她跟没有办法在这个城市生存下去，但她依然励志的或者说是坚强的做了自己，然后呢真的在这个城市用自己的微薄的力量然后生存了下去。 对 对，其实有很多人可能外表看起来很孱弱，但她内心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三流都算不上的女演员哈，这个女演员的设置，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很多的关联哈。 其实一开始这个女孩就是一个，我们都知道就是女演员嘛，都希望自己 火， 然后都希望自己年轻，对吧？然后所以其实一开始这个演员设置的就是永远都对别人说我只有21岁。对，但实际上她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年轻了，只不过她也不是虚荣，她只是希望说能够给自己多一些的 机会。 对，所以她呢其实特别想成为特别有名的演员，能想大红大紫，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每一个做演员的终极目标。但他呢缺乏，就是暂时这个机会没有来，他在不断的在为之努力，但是很多很现实的东西打压了他，比如说经常会被别人临时就被角色给换了替了，会有很多，但我觉得这是 大多数的演员，没有成名的演员，都非常心酸的经历， 或者为了争取一个角色，需要特别努力卖力的去表现自己， 付出很多。 对。然后这个角色呢，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比较喜欢他，因为他最后的一个选择，虽然是说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六年他和他的男朋友在一块六年，但是最后为了说所谓的他自己能够发展的好，然后放弃掉了这段感情，和他这个马上要结婚的这个男友分手。虽然是说可能很多人觉得他这个行为不太好，但是我认为他是 坚持自己内心的， 对，我觉得他很能代表当代的中国女性的一个精神状况，就是她更独立了， 对， 她愿意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的选择，她也愿意去为自己的选择去承担相应的代价。 我觉得其实这个年代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在谢导刚写这部戏的时候，2008年那时候你还是个学生，那个时候提女性独立，或者觉得女生要靠自己来赚钱买房买车，甚至靠自己的能力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她很强大，或者她很不一样。 对， 但是现在我们在说这件事的时候会觉得很稀松平常了，因为现在身边的女生这样的太多了。 对， 这就是年代的变化。 对， 她给一个女性所赋予的这种，不只是我到了年纪要结婚就要成家，然后我就是一个在感情当中一个牺牲品，或者就是我其实可以变得很强大，我也可以去追求自己的道路，我也其实可以像男生一样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对，我觉得他其实会这个人物的设置会更偏向于中国现在当代女性的一个形象吧。 那个女白领呢，称呼自己是白骨精的， 对，她呢其实是我觉得北京的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哈，就是高级精英的白领，其实她可能不单单代表的是女性角色了，其实是代表着这个北京打拼的一波这个城市精英。前些年一直都有一个说法嘛，叫逃离北上广，然后有很多的这种精英人士都离开了这种一线大城市，回到了老家去发展。他可能就是其中一个。 那他的结局也是后来回老家了。 对，他回到老家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变化吧，因为可能我们之前很多，因为北京我觉得就是一个藏龙卧虎的一个地方，肯定都是全国各地的尖子生考到了北京，完了之后又这个削尖了脑袋要留在北京，那这个人也是一样的，而且在北京很多，但是他之前可能就是觉得挣钱立足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慢慢的他可能觉得说好像我是为了生活的更好，做的这些事儿，但是我却没有真正的生活过，活着，他其实好像我们慢慢的都会变成就是没有了这个痛感，也没有了快乐感的一个橡皮人儿，他可能就会像是这样，他在重重的工作压力下边，神经也会变得越来越麻木，他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但到最后他可能他意识到可能让生活更有意义的不是说挣多少钱，不是说你那个获得多高的职位，而是认真能够生活起来， 过得有幸福感，幸福指数很重要。 对，所以他可能最后选择了回老家。这个其实也是一大波之前这个选择从北上广逃离的这些精英人士的一个代表吧。 没错。刚刚讲到的这些人，其实虽然他们的职业可能是谢导身边的接触的一些人比较熟悉的职业，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浓缩性的，代表性的。 对， 我看到了很多网友对这部戏的评论，有人这么说的，他说与其说北京像一条河流，倒不如说我们自己更像是一条河流，始终在苦苦寻找着自己的方向。不过尽管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方向，但我们却知道自己的归宿，正如河流终将归入大海，以获得安歇，我们需要一个家以安放心灵。至于北京，它是我们这条河流奔流其上的大地，它承载着我们所有的欢颜、痛楚和可能。 写的真好， 写的真好， 写的真好。 还有一个网友是这么说，他说一部话剧讲尽北漂一族的酸甜苦辣，弱者怨天尤人，强者奋发图强，彼岸似乎在说生活永远在别处， 梦想、期待、奋斗、幻灭、挣扎、希望。北京就像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每一个河中心的我们都在奋力地游向彼岸，也可以回头是岸。彼岸到底在哪儿？想必只有心知道。嗯，他写的也非常好哈。 对， 真不错。这都是编剧的水平吧。 对，还有个网友这么说，他说最好的作品有时不是创作，而是记录。话剧《彼岸》记录的不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吗？ 是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当下的生活的这种记录，给我们一种感受是，其实它的结局我觉得特别的真实，没有说这个结局一味的所有的角色都应该留在北京要奋发图强，也没有说我们都觉得北京这个城市没有办法生存，所以都回到了老家，而是各有各的归宿。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产生梦想， 对， 而且为了他坚持，我觉得不管这个时间多长吧，有些人可能坚持了一两个月，有些人可能坚持了三五年，有些人甚至于坚持了一辈子，但我觉得是每一个人人生的经历。 还有一个网友是这么说，他说看话剧和电影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氛围很好，特别是谢幕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能感受到演员和主创的付出。这部剧叫做《彼岸》，我非常喜欢。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对于在话剧舞台上来看这部戏会有更多的感受。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一部最火的电视剧叫做《奋斗》，它其实讲的也是和北漂相关的故事。那个时候看电视剧的感觉可能觉得哎呀是大家谈论的话题，热播剧嘛。但是现在我们搬到话剧舞台上再去演，可能这种感受又是不一样的。 而且奋斗那个戏呢，它还有偶像剧的这个感觉，但其实彼岸这个戏它可能就它会更 真实 一些， 比较真实一些。 因为没有， 其实里边有个台词说的特别好，就是彼岸说可能就是只不过是一个此岸， 对， 就是你到了这个彼岸了，你可能 就是一个驿站， 驿站而已，然后你就会就像为什么里边有个白骨精为什么要走，就是他达到了他所谓的成功，在别人眼里的成功，或者他自认为的成功，可是他也有一个台词说的特别无奈，就是说我发现了到哪儿我都是乙方，就他永远成不了甲方，就是因为白领嘛，他就是这个去表现出了一部分人的无奈，就是他们所谓在别人里就是光鲜艳丽的，其实可能他们也认为他们是光鲜艳丽的，可是最后你每回走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是这样，这就是只是一个词案而已，就是也有挺深的寓意的。 很想问问谢导，就是在这部戏的指导和编剧过程当中现在还有挑战吗？ 也会有吧，因为我们面对每一波都是新的观众，而且呢也有可能有观众二刷，其实我们每一次都有二刷三刷的观众每一轮演出的时候，而且这个演员其实每一次其实我们都会有合作新的不同的演员，但其实每个人工作的方式不一样，然后每一个演员的特质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和之前的角色和演员有一些区别，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戏剧比较大的一个魅力性，因为它每天晚上它和观众见面东西都不一样，它不是像电影它是固定的，就是我们每天其实每天的演出都在挑战。 最后咱们介绍一下这部戏的演出时间和地点。 9月15号晚上7点半和9月16号的下午2点半在朝阳区九剧场的行动剧场演出。 我们最后再请两位演员吧，请你们在今天电台的这个录播间里演绎一下，就是在现场的台词，让大家感受一下怎么样。 我觉得我这个角色最点题最重要的一句就是说，其实整个人生它不是一个创作，在这个时代它不需要你去创作，你只需要在现在去记录就好了。对，就是这一句， 这也是我们台词当中的一句话。 对，这是我这个角色说的一句话。 好，我们再请鹏飞 说一说偶像。在这戏里，因为我说的话吧，都是属于那种 比较老北京的， 对，比较老北京的， 所以我们才让你来现场演绎一下。 哥，咱别说二环，咱说三环，现在还有多少北京人？咱小时候的街坊邻居发小还有几个住这儿的？他们怎么走的？还不是被这帮外人挤走的，你犯得着 跟你发小跟你亲表弟我翻脸吗？就是这句话啊，就表现出一部分人的一小部分啊，一小部分啊，仅限一小部分人啊，一小部分人的说。然后我哥就是直接就跟我急了，就是你不能去这么想这个问题，然后就说了他爸爸说了一大堆大道理，然后我然后我哥，然后别人就给我台阶，哎，算了，你别这么说大飞，大飞还想呢，我然后我就对啊，我还想呢，然后这个事就想给谈过去了，就相当于 虽然是一部话剧，但是同时也是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种寓意吧。我觉得彼岸其实代表的是我们的希望或者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期许，但是彼岸也是此岸，就像刚刚鹏飞说的，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啊，然后找到你应该说是最快乐的啊，最幸福的方向吧，然后呢都能够达到你自己的彼岸。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磨砺，有很多的挫折，但是呢当我们到达彼岸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受到这一路的风景是最丰富的，也是最宝贵的。好，谢谢三位主创，谢谢 谢谢主持人。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谈耳朵。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出古板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像霓虹灯和月亮的距离，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我们在这欢笑，活着也在这死去，我们在这祈祷，我们在这迷惘，我们在这寻找，也在这失去。北京，北京。